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8月、9月和10月， 埃博拉疫情的迅速蔓延，对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不小的恐慌。 疑似感染埃博拉患者。 2014年，死神在西非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因为感染了可怕的埃博拉病毒，许多人出现了严重的腹泻、呕吐和内脏出血，他们中有近一半的人无法逃脱死亡的厄运。不安的是，因为缺少治疗方案和防控不当，疫情不断升级，潜在感染者的迁移使得一个又一个新的地点成为了可能引爆疫情的区域，这造成了全球性的恐慌。从历史上看，这次埃博拉疫情来势之凶猛，死亡之惨重是前所未有的。早在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出现在非洲中部，之后它便如同幽灵一样时隐时现，困扰着非洲大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次埃博拉危机如此大规模的爆发？科学能够为公众追踪到这场灾难背后的真实原因吗？ 8月份，美国的科学家在他在塞拉利昂分离的病毒非常有限的70多个病毒的情况下，他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埃博拉病毒可能发生了变异。确实看他的序列分析发生了一点点变异，这个变异呢，而且呢变异速度超过了过去30多年的变异速度。 高福，病原微生物和免疫学领域的顶级专家，他的工作是从分子水平上研究病毒究竟如何入侵人体。禽流感、结核病、艾滋病这些令人感到恐惧的传染病一直以来是他交手的敌人。对于新生和突发传染病，他怀有高度职业敏感性。埃博拉病毒可能正在快速发生变异的消息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毋庸置疑的是，一旦快速发生变异，那么埃博拉病毒将有可能更加适应外部的环境，它的传染性也会更强。如果真的如此，于全世界而言，即将降临的将是一场更为惨重的灾难。人们真的对这种小小的病毒束手无策了吗？随着不断上升的死亡数字，2014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把埃博拉疫情定义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高福决定前往西非，为埃博拉的救援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这次凶险的旅程也是为了回答种种关于埃博拉的疑问。 我想，大家在面临生死存亡的这个关头，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没有人不害怕的。但是呢，我就非常作业一条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包括我个人，我们选择做的就是新生突发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控。这要求你，这是一种使命感，这是一种责任心，就说你选择了这个专业，你就是为这个专业要做自己的事情。人生就是这样，你不管选择了什么行，你那个行里边一定有你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工作中危险的地方。 2014年9月，中国第一批赴 赴塞拉利昂医疗和病毒检测团队出发了。在临行前，有的队员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留下了遗书。 我们这里边去的也有非常年轻的，刚刚结婚的，或者孩子还很小的，家属也有掉泪的。但是呢，这个不妨碍，不阻止我们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这支团队汇集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02医院等多家单位，60多名队员全部是主动报名参与救援工作的。当他们下了飞机，空气中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曾经抽象的统计数据将变成他们要直接面对的鲜活生命。这一切使他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我们在天空中就看见这个果蝠就在天空中盘旋。这果蝠你们可能应该知道，就是一个埃博拉病毒的宿主，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些东西常在你眼前晃的时候，其实你就知道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我就亲眼看见了一个应该是有疑似埃博拉的患者，那他可能就是躺在了这个路边，他当时他的头是浸在一个水坑里头，应该人是已经是死亡了。 塞拉利昂是西非的小国，经济贫困落后，在强势的疫情面前，医疗和防控体系脆弱得不堪一击。 他们国家呢，几百万的人口，他总共原来只有100个注册医师，医生护士由于一开始防控不当，而且这个病人又可以直接接触，你可以想想，有个埃博拉病人，护士和医生不加任何防护的直接接触，所以就导致了医生护士死的很多呀。 中国救援队到达时，在塞拉利昂，正是埃博拉攻势最为凶猛，感染人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加的时期。政府正在组织人手，对于感染者进行挨家挨户的排查。这是一个急需外部支援的国家。 那个机场到我们去要住的这个地方还是有一段距离，开着车过去的时候，当我们经过塞拉利昂的这个弗里敦主要的街道的时候，人民非常热情，在那儿就喊，用简单一句话就是埃博拉中国，伊波拉 China， 大家都在喊。 中国救援队工作的地点是塞中友好医院，到达的第一周，他们整理了从国内带去的大量物资，对医院进行了传染病防护的特殊改造，完成了实验室的设计和搭建。高福所带领的疾控中心小组所肩负的使命，是对疑似感染埃博拉患者进行体液样本的检测。这是一场和时间展开的赛跑，因为只有尽早准确地检测出病毒是否存在，才能够对病患进行合理的救治。 也就是说，狼来了，这个狼的尾巴一露的时候呢，你就得赶快上。你要准确判断形势，准确诊断，对控制传染病非常重要。 作为一名从事了数十年病原微生物研究的专家，高福深知，埃博拉病毒检测工作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即使是 SARS、艾滋病这样的烈性病毒，生物安全等级也只有3级。而埃博拉病毒的生物安全等级是最危险的4级。 我们工作人员首先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这么严重的、这么危险的病原，那么我们首先要去除心理压力，护士、医生要去除心理压力，我们实验室检测人员要去除心理压力。 在开展标本检测工作的前夜，高福给大家开了一个动员会，叮嘱所有人一定要遵守实验的规范流程，并向大家传授了自己多年的操作经验。讲到动情处，他甚至流下了眼泪。一时间，所有人都激动不已，争先要第一批进入实验室。 我说我跟谁谁谁比较熟，你带着我去，我陪着你，咱俩一起进。 我已经不做具体事业了，但是我可以给你当助手，咱俩一起进去当助手。 此时高福的心里还有另一种压力，美国、加拿大、英国、南非的实验室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多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形中存在着一个国际的竞技场。中国是否有资格成为这几个国家并肩作战的队友呢？九月的塞拉利昂气候非常炎热，很快检测队员们的第一个挑战来了。实验将主要在国内自主研发的 P3 移动实验室内完成，因为它的内部处于负压状态，气体不会泄露到外面造成污染。但是厚重的防护服使得队员们进入 P3 实验室的短短几分钟路途走得异常艰难。 但是我们在那儿没有想到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实验室的准备间穿完防护服到进入实验室的核心区这段时间，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当地是高温高湿的环境，那么我们穿着这样一个密不透风的这样一身防护服的时候，能让检测员的那层衣服基本上就已经全部湿透了。 更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第一次实验就发生了异常的情况。为了检测国内带去的试剂盒是否有效，检测队向南非的实验室要了5份埃博拉病毒阳性样本，但是检测结果却出人意料。 结果我们回到实验室做检测之后，发现有一份样本是阴性。 我们重复2次以后呢，还是发现有一份怎么都测不出来，那就算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的试剂不可靠？ 国产的试剂盒出了问题，还是样本的运送环节中存在疏忽？大量的埃博拉疑似患者等待着他们的工作开展，所有人的心情此时忐忑不安。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当时就让我们整个这实验室的气氛就很紧张。如果我们这个试剂盒的样本的检测的准确率只是80%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了，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最终检测队向南非的实验室说明了情况，结论让他们大感意外。 最后呢，经过我们和南非一沟通，他告诉我们确确实实我给你的几份样本里边有一份是阴性，而这份我给你这份阴性呢，正好你测出是阴性。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感到非常振奋，无疑他们顺利地通过了这场国际考试。在塞拉利昂，高福记了整整3大本工作日记，而最让他激动的就是中国检测队第一次正式完成疑似感染者样本检测的那一天。 哎，你看我这写的是第29，难忘的9月28号，括号24份样本检测，检测组一小步，中国卫生防疫事业一大步。破折号，关口前移。 9月28日起，每天至少几十份检测样本从刘关中心传来。中国的检测队员能够胜任这样大量的检测任务吗？因为当地医院的标本采集程序执行的不严格，使他们从事实验的危险性大大提高。 你比如说，在我们国家已经淘汰的玻璃采血管，在西非还是仍然使用的，所以我们就在样品罐里头，我们就会看见有玻璃的采血管，偶尔呢会看见这个玻璃管碎了，那就沾染样本的碎玻璃渣就到处都是了。然后我们也看见了采过样的带血的针头也在样品罐里面放着。 检测实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把一个正常人当成埃博拉患者，那他等于被推向死亡的深渊。如果把一个埃博拉患者错当成正常人，一旦他回家，就会把致命的疫情传染给身边的人。另一方面，处理样本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稍有不慎，玻璃残渣很容易刺破手套， 造成感染。 所以我们对于每一份检测报告的出具，每一份样本的检测都是慎之又慎。所以高主任当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单子一个生命，甚至多个生命。 检测队的另一个工作难度在于每天检测时间都很长。 P3 实验室里气压相当于海拔2000到3000米，穿着臃肿的防护服，每天工作5-6个小时，难度可想而知。 在 P3 里边实验室他们穿戴那个样子，你就说在那里边，咱先不说别的，就那一套行头，你要把它拿下来，在里边待一段时间，你还别说这样操作，亲自做实验，在这里边待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想想，那种压力、心理、体力的消耗都是相当大的。 每当结束一天的工作，走出实验室，队员们脱下沉重的防护服，总是挥汗如雨。 而且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头基本上要遵循这个三不原则，不能喝水，不能吃饭，不能上厕所。所以大家在这里头待到5-6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应该说从实验室走出来之后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渴。所以队员们几乎都是一口气儿把这整瓶矿泉水然后灌到肚子里去，然后就瘫坐到椅子上，就一动都不想动了。 有些小伙子们真是在里边一开始嘛，保证为了保证大家的体力啊，再加上没做过，我们保证要4个小时、8个小时轮换。最后有些同志们自告奋勇在里边待10个小时的都有，这些年轻人很棒。 2014年8月，一架特殊的航班即将在英国伦敦着陆，它的行进全程受到关注，电视台甚至直播了整个过程。究竟飞机上搭载的是谁，值得人们这样去关注呢？非洲埃博拉疫情快速发展的态势，使得多个国家的医护人员前往参与救助。其中一名叫威廉·普利的英国护士出现了感染，电视直播的正是他回国的过程。在埃博拉感染患者中有很多是医护人员，中国救援队每天密切地和患者接触，潜伏着巨大的风险，这也让他们在国内的亲人捏了一把汗。 国家对我们也有要求，我们也对自己有要求，我们一定要万无一失啊！去了以后我们要零感染，万无一失。 这些每天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人，他们也是父亲，是儿子，是伴侣，有割舍不下的亲情和对家人的责任。高福在去往非洲前并没有把这次工作告诉年迈的父母，直到一次他接受了国内媒体的采访，父亲才知道儿子就在危险的第一线。 他拍片子时候正好我路过，结果呢这个记者呢就提了一句说我刚才这个在给大家采访之后我遇到了高福院士，他这一点我名字呢正好我爸爸呢在这个电视上看到了。 检测队员习惯性的对家人报喜不报忧，甚至有的人在出发前对孩子说自己是去非洲看野生动物，但其实每个人因为肩负着重大使命，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以及不断传来的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消息，他们也面对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你想大家长期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下工作，再加上这个疾病本身的担忧，肯定这个弦儿是绷得相当紧的。每个人都有这样，你说你每一天，因为我们那里边的一些队员也有的人中间有感冒啊，一些出现一些发烧的一些状况，这个时候大家也担心啊。 塞拉利昂当地生活条件的简陋对于他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同时这里蚊虫很多，很容易感染疟疾，所以 所有人都需要服用抗疟药物，有的人也因此出现药物反应。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意外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队员，他当时这个在刚去一个月左右的光宁的时候，他这个胆囊炎犯了，那么当时也没有好的诊断条件，没有什么 X 光机，没有 B 超，没有这个CT 啊或者核磁来给他做检查，那只是通过这个我们队医的这样的一个触诊来可能判断他是得的胆囊炎。那他半夜时候疼的醒了的时候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受的时候，所以他等于在这个后一个月的光景基本上就是靠吃这个镇痛片来度过的。 更具威胁的是，可怕的死亡几乎每天都在他们身边发生着。 我们的赛国卫生部帮助我们的一个小伙子，我们告诉他说你一定要戴着手套，要穿着衣服去接触病人，他不听。其实这个人Joseph， 我们都记得他的名字，我们还送给他中国人一套衣服啊，都是很好的朋友，大家在一起工作。而他过两天就感染了。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团队的人相互照顾鼓励，这种艰难的时刻所有人共同面对，对于他们来说，同伴的存在就是最强大的精神支撑。 这里边也包括有的人说，哎呀，一着急睡不着觉，那么我就问我经常说我缓解的方法就是想点好事儿，想点跟这个事情非相关的事情，甚至说我就数一二三四五六，就数就完全非相关的东西，对缓解压力。说讨论一下要吃什么菜呀、啊、 聊天是他们缓解压力的办法。没有工作时，大家都喜欢到后厨帮忙做饭，边做边聊，短暂的休息。 他们做面条，我说我是山西人，我也开始帮他做面条，来进去一下，帮他撑了一下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除了在医院的工作，还有一份重要的任务在等待着他，那就是对塞拉利昂民众进行埃博拉的科普。因为在身边去世的一些工作人员，正是因为不懂防护的知识而感染了病毒。 其中一个社区我们去了，就说嘛，你出现了埃博拉病人，你给社区说把他隔离，社区医学观察，刚把他们带过来，因为那里边没吃的没喝的就跑了。 许多当地人对埃博拉病毒一无所知，甚至还有人怀疑是恐怖组织使用了生化武器。其实埃博拉的起源和当地的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 因为非洲人有吃烤蝙蝠的习惯，他的蝙蝠很大，他可以炒着烤着当肉吃啊。 人们推测和其他可能致死的病毒一样，埃博拉病毒的起源也是蝙蝠。作为宿主，蝙蝠本身可能不会发病，但当人们或其他的哺乳动物和它产生接触，病毒一旦发生变异，就会传播开来。人或者其他哺乳动物的身体会产生强烈的免疫反应。致死的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这种免疫反应的过度发作。 作为免疫系统，你每年都来，我认识你了，我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可是像埃博拉、MERS、SARS 这样的病毒病原呢，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没见过，突然来了，来了我就动员所有的免疫力量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呢上得过猛了，过火了。 高福深入到塞拉利昂的许多角落，并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讲解埃博拉疫情的防控知识。这种孤军深入的行为无疑是危险的，但他并不在意。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埃博拉只有通过非常亲密的接触才会感染，这也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恐慌的情绪。 以后亲人朋友见面，同事见面就不握手了，也没有亲吻了，撞胳膊肘，穿着衣服胳膊肘撞一撞。 2014年11月，在塞拉利昂工作了2个多月之后，中国第一批医疗和病毒检测队出色完成了任务，获得了极高的国际评价。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不止在一个场合赞扬过中国人的援助和队员们忘我的工作精神。中国人的友善和敬业给其他国家的医疗工作者以及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就说，任何一个人光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以外，不关注群体，不关注社会，你就没有完成你自己的使命，或者你自己应该承担的作为社会群体一部分的这一份责任。 从塞拉利昂返回祖国登上飞机的那一天，恰好是高福的生日。这一段和埃博拉死神面对面交锋的日子是他永远难忘。在上面签下了名字。对于他来说，这次非洲之行的援助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是对于埃博拉的研究才刚刚开启。这种可怕的病毒真的如美国科学家所论证的那样加速了变异吗？检测队员们冒着极高的风险取得的埃博拉病毒样本，在下一步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非洲回来后，经过21天的隔离，高福和他的队员们被确认没有一人感染埃博拉病毒，他们一直揪着的心此时才真的放松下来。然而埃博拉病毒快速蔓延的谜团依旧没有解开，它的变异速度真的加快了吗？ 我们做了170多个测序，加上美国人的70多，这个病例测完以后发现它的变化速率还是跟过去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算变来变去，它还是一个经典的埃博拉病毒。 2015年，这一埃博拉病毒的实验成果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这是中国人对于埃博拉的研究首次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博拉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中国在塞拉利昂也建立了固定的实验室，继续开展对病毒的研究。对于埃博拉感染者的治疗，国际上已经研制了有效的药物，中国人在这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除了埃博拉病毒，高福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老对手，那就是十几年来不时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禽流感。禽流感在发病的初期和普通流感的症状相同，包括发热、咳嗽以及头疼和全身不适，但随着病情的发展，有的患者会出现严重的肺部损伤，相当比例的重症患者还会合并多个系统和器官的衰竭，最终导致死亡。几乎每次禽流感的出现都会造成一定范围内的恐慌，它不仅会带来人员的伤亡，也会给相关行业带来致命的打击。那么禽流感的发病机制和传播途径究竟是怎样的呢？ 其实一个病毒它要去感染人，从动物去进到人，去一个动物感染另一个动物，它首先要在动物或者人体内找到一个它能进到人体内细胞的这么个分子，把它进去。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高福的团队追踪着野生鸟的迁徙路线，他们试图从分子水平上分析禽流感病毒的结构，以及理清各种不同的禽流感病毒变异的脉络，以便能够研制相关的抗体和药物，从而彻底攻克禽流感的威胁。 因为流感病毒从生态学，它可以野鸟带着飞，迁徙鸟带着飞，也可以感染各种动物，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家畜都可以感染。这从生态学环境来讲呢，造成它的八个片段可以各种来源，所以呢就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流感病毒。这就为什么禽流感病毒这么多样。 2013年 H7N9 禽流感疫情在全国多个地点爆发，他的团队证明了在上海流行的这种病毒株在分子结构上具有不易在人群中传播的特性，相关论文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高福认为对于禽流感病毒一定有严密监测，它最危险之处在于它的变异具有多种可能， 它通过一些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看，通过一些点突变，也可能就一个突变，它就需要微弱的变化就可以感染人。所以我一直在呼吁，这是禽流感的出现与我们活禽市场关系很密切。活禽市场由于各种禽鸡它的来源不一样，来源不一样造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叫混合器，各种可能鸡的混合，禽流感病毒也在这个地方混合。我们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要改变一种生活习惯，不要再去吃活禽，我们要就是集中宰杀，冰鲜上市。 2015年，又一场风波突然来临，一名韩国男子从广东惠州入境后，出现了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感染病状，人们的神经再一次紧绷起来。 所以我们实验室呢，其实12年一出现就关注这个病毒，做了好多相关的基础研究。 早在三年前，中东呼吸综合征首次在国外出现，就引起了高福的注意。他认为，只要防控得当，人们并不需要过度恐慌。目前，相关的药物也正在研发当中。高福常说，传染病是没有国界的，他的视野也必须全球化。还有许多不为大众所知的病毒，一直在他的密切关注中。 比如说东南亚地区有的一个病毒叫尼帕，这个尼帕病毒在猪可以感染，在这个马来西亚这些地方人出现过感染，这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非洲还有拉萨热，还有马尔堡，就还有这些病毒在非洲有的，我们也必须关注。 他曾几次建言，对于一些新生和突发传染病建立抗体和药物储备，这种储备就是为了在未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2013年，因为在病原微生物和免疫学领域的成就，高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作为一名60后的院士，在他身上存在着一股锐气和不服输的干劲儿。同事们把他比喻为一个狮子型的领导，而他认为是职业塑造了他的性格。 往往呢，我做了1000个实验、10000个实验、10000个实验，一次阳性结果。就因为这样，你才经过这个训练，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大部分时间是痛苦的经历。可能是10000件实验做了一个，你才1/10、10000分之1、1000分之1、1%的一次高兴的时候。我自己没想到我自己会，人家评价我是个像一个狮子一样的人，但是我确实有一个，就是说，一旦一件事情决定了要做，我是一个不轻言放弃的人。 虽然曾游学于牛津、哈佛这些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并曾就职于国际最先进的微生物实验室，但高福只是出生于山西应县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并没有多少文化，却给了他最好的受教育的机会。因为家境并不好，上大学的4年，夏天他只有一件衬衫，白天穿完，晚上就要洗了晾干。而在1980年，他却冒着很大的风险，做了一件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没有征得父母同意，我自己在当时和我的同学和我的朋友借了钱，买了一个录音机，为了我学习英语啊。因为我18岁开始学英语，你们可以想象我的英语条件。我自己穿一件衬衫，但是我花了180块钱，1980年，买了个录音机，为了我自己学英语。 2004年，高福从海外归来，成功竞聘成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这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曾经，无论是在人才引进上，还是引领微生物所走向产业化，他的前进之路充满挑战。直到多年后，他的许多设想变成了现实。除了学术和管理，这些年他还付出了很多心血，参与创办了一本可供国内学者发表成果的杂志。他重视的是前沿的思想所可能开启和引领的方向。 科学研究的特点，因为科学在探索未知，科学在求异，也就是做不一样的东西。那么既然是不一样的东西，那只能一个第一，我做完了你再给我做要第二，就不是科学了，那就变成技术了。技术在求同。 Small case, but those must be italics. One is not in italics, right? 用科学服务于现实和大众，是高福为自己设计的人生目标。无论对于埃博拉还是禽流感，以及包括结核病、艾滋病在内的其他传染病，他认为存在着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欧美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了传染病研究所，防患于未然。 所以我也是希望后埃博拉呀，呼吁我们国家应该建立自己的全球公共卫生研究中心，建立自己的像非洲研究中心，建立自己的包括关注东南亚地区的疾病。 高福希望在未来他依旧能够为此奔走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中国能够在海外建立传染病防治中心，他愿意成为第一个志愿者。 你想我们一带一路这里边包括几十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情况如何，这些国家会不会出现新生突发传染病。我希望能够把我自己的这种人生设计、人生追求能跟当前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社会国家的需求能够结合起来。 无论是在非洲经历的生死挑战，还是曾经实验室里无数个失败的夜晚，对于高福来说都是人生必须经历的历练。有时前方的路也许并不那么顺畅，但他一直做好了准备，勇往直前。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